你需要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摔跤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抱九小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， 87.6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唱队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亭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要喝水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哥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，叫做比剑连阴啊，剑扫四龙，剑斩石头僧。那么跟石头僧慈云一动手，由于过力引发内伤，口吐鲜血，误打误撞剑伤石头僧，一宝剑把脑袋切下来了。这儿老和尚赶到，慢一步，通法上人了因一看徒弟，让一紫脸大汉拿宝剑把脑袋给拉下来了，疼坏了，手持金如意过来要打。这旁边窜过一人类，一架铜林纵身行，往竹子尖儿正蹦。铜林呢脚上有铁鞋，因为他从那边刚走过来，这位脚上也有铁鞋。错来呢，铜林把这口淤血喷出去呢，他痛快了。哎，他比刚才还好受，他也瞧明白了，老和尚手持金如意欲不利于自己，还手还不了。那么这人一架的呢，往这竹子尖上一走，他这会儿见明白，他的功夫又比这个人好，两个人穿着铁鞋踏竹尖而行走了。救的这人是谁呢？是于伯龙，就是老头子于廷于子玉的儿子。那他干嘛救铜林呢？狼救啊，他妹妹嫁铜林了，他不救铜林，铜林死了，他妹妹寡妇了，这是亲狼救。那么老和尚怎么不追呢？老和尚能追，老和尚追可追不远。似乎老和尚这个能为这么大，你让他拿脚轻功走竹子尖，走个十几二十步能走。这竹海 一条竹子尖修成的道路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这哪追得了啊？老和尚还纳闷呢，这俩人功夫太厉害了，怨得我徒弟死的手呢，就冲这轻功我就比不了啊。先开始俩人跑，还跑得慢，越跑越快，这也追不上了。再有一个徒弟身手两分，这个死尸枪子跟这亮着，太难堪了。哎呀，黄梅未落青梅落，薄发人反送黑发人，没头发，没头发也是这么意思。回来一瞧这和尚，哎呀太惨了，让这紫面大汉打坏了，打得满脸是血呀。其实不是打的，他喷着一脸血，这一口血把眼烫的人拿手一捂眼睛，他这回手扑一宝剑把俺秃脑袋给剁下来了。那佟林说跟媳妇学完剑，不是剑术厉害了吗？厉害也打不过石头松慈云呢，那功夫多纯呢，整世童男就知道练武，甭管由招数上由内功上，那都欺着佟林呢，死得太冤了。这儿佟爱川把他杀了跑了，老和尚一看这得埋，好在是现成的短瓣追风荷叶铲，这是他徒弟的，拿这铲老和尚在竹林以外这就刨坑，把徒弟草草掩埋。老和尚一念这个咒，念的当然也就是超度亡魂的咒语吧，念经。老和尚念经这功夫，剑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神情恍惚。通法上人了因老和尚念完经，在徒弟坟头哭完这一半，回头再瞧剑山已然不成样子了。怎么感情就这么个功夫，剑山竟成一片火海，金蛇乱窜，火光冲天，遥望人骨鱼骨二寺已然进城火海了。老和尚这才叫望火兴叹，空有一身本领，并没有回天之术。老和尚一瞧铁桶打造一样的剑山蓬莱岛，刹那之间瓦泄冰消，摧枯拉朽，山势已然败了。老和尚耳力最好，一听得喊杀之声四起，哭的喊的叫的，感情三庄人马已然打上了剑山蓬莱岛了。那么这个山里的火可不是这个盛陶然派人放的，但是盛陶然是帅才，一看剑山有变，这把火起得突然。这个二打剑山的时候呢，剑山一败，他是佯攻。怎么叫佯攻呢？敲锣打鼓摇旗呐喊，他可不追，吓唬人。这一吓唬呢，他就发现呢这个剑山的人马呀在撤退的时候啊阵法大乱，已然落在盛陶然的眼里了。那么这会儿火光一起，大部队往下一撤，这乱劲儿可就又起来了。那么盛陶然这会儿诞下一令，跟上回可就不一样了，催动三庄人马奋力追杀，这叫什么？就是攻他的剑山，追着打，拿下青龙伯虎二闸，只要撞进他的山口，剑山今日就算破了。为什么？现在瞧出剑山人马来了，已然恨爹娘少生两条腿，就知道跑不知道站，这人一害怕了就完了。那么剑山人马呢也没想到真追，这一乱往后这么一撤呀，一听到这儿敲锣打鼓又来了，哦，合着跟上回一样，这什么呢？狼来的意思， 哎，又扎呼呢，三庄人马不一定真追，还不着急呢，不着急到跟前了，到跟前可就不是假的了，大刀长枪啊，强弓硬弩，那撤进青龙白虎二闸的那就算多活会儿，没撤进去的三庄人马可不管那个，好大开杀戒。这一下剑山人马闻风丧胆了，整个溃不成军。那青龙白虎二闸管闸都不管那套啊，这得命令了，下闸了，那三庄人马攻进闸来还了得，那外边还有很多剑山人马呢，那叫弃剑山人马于不要，愣把青龙白虎二闸就落下来了。外边这人呢往里跑啊，后边那杀着，这不让回家了，投降。那还不投降，我跟回去跟玩命，第一玩不过人家，第二个剑山这人谁是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的是与剑山共存亡的，没有多少，这当初就是在外边都犯了案的江洋大盗海陆飞贼，没地方待了，实在躲不下去了，躲哪儿？躲剑山，剑山打不破，那么到剑山了，不过就是还能够领一份俸禄，在这个行为上受点约束，那燕普的山规很严呐，平常可以花天酒地啊，随便吃随便喝，嗯，想干什么坏事都行，任意逍遥，在剑山上不成，剑山上有规矩，同时担着一份责任，让你站岗你得站岗，让你守印你得守印，那军师大帅平常还要操练人马，跟着也得随班唱诺，三某不到军法处置，原先没受过这个，甚至于说待时间长了都恨不得有人把剑山打破了，受不了，这等于蹲监狱一样啊！坐大牢又该怎么着，不也就这意思吗？坐大牢管吃管喝，在牢里边卷着，他不用操练呢，三某不到就挨板子，不用这个呀，有一个热汤滚下来，只要这人命不着，这辈子就算活了，这帮人都是亡命徒啊，得活一时是一时，这是说现代话叫什么，叫活在当下呀，哎，我先快活逍遥啊，说以后怎么办，那他不管，亡命徒吗，这个人全都降了，陶然公一看那就省事了，迅速打扫战场，全力以赴攻得青龙白虎二闸，那么剑山呢，撤进来的人马也没心守这闸了，都憋着跑，为什么，那么多人半山片野开始往上攻了，两座闸口是挡水的，不是挡人的，这人要顺着山坡爬上来了，那咱们还是打不过人家，机灵主啊就跑了，有那脑筋反应慢点的还等命令，也没人听命令，这山上整个乱成一锅粥，岛外都这儿杀着，岛里边这火可了不得了，先开始还有人救火，那山上那么大的工事也得防火防盗啊，那古时候也那样，您到故宫里头，您看那大缸干嘛用的，那不就救火用的吗，那不是摆设呀，这个英王富昌富宝臣是从北京来，他打小对于宫廷里这些东西他都熟悉，那么他到这儿有这样的要求，头一二说他有实用，二一二说气派，您琢磨您到故宫，您现在看那几口大缸，那八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，为什么这东西他没毁啊，他沉呐，他大呀，是不是大铜缸，那怎么损坏，那真想损坏不好损坏呢，还哎，很结实的，所以您看那有几口缸还真是圆了袋，就是这个古物啊，哎，那现在那也算文物了，好看，英王府张府吧，这儿有大缸，平常灌满了水，哎， 那光有水不好看呢，种点荷花莲藕，养点金鱼儿蛤蟆秧子，平常喂金鱼儿也是个消遣，这一着火，宫娥太监，太监都是假太监啊，啊，一块也拿着水桶拿着盆一块泼，那火大了泼不过来了，就不泼了，回自己屋抢东西了，有的是他的，有的不是他的，那位值班的今儿没跟他一宿舍，他把人东西也给卷了，箱子打不开怎么办呢，拿被子一卷那就扛上走，偷东西的抢东西的，爹死娘家人，个人雇个人，乱了。山上的喽啰兵一瞧啊，皇宫着火，好，大牢着火，啊，帅府着火，军师府着火，人骨鱼骨二十四着火，漫山遍野全着火，救不过来了，啊，跑吧，往哪儿跑？往闸口跑啊，往山外跑不成，闸口那儿攻呢，往里打呢，没地儿去呀，这么大剑身，死葫芦头啊，能进不能出啊。哎呦，剑山上乱了。不说别人，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，直接护送着英王回宫，眼看快到了这个皇宫了，就他自己的皇宫啊，回不去了，火起来了。那还有后妃人等呢，您这会儿顾不了了，您随我走。赶紧，他知道有一条密道，山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有一股密道奔太平寨。为什么管这地儿叫太平寨呢？取太平之意，到这儿就算太平了。解这儿够奔九寿豪天亭，九寿豪天亭是依山而建，咱们上回说了，半由天城半由人工，赶紧有一股密道直接通后山。谭天满知的机关消息，保着英王富昌富不沉，顺山道就钻出来了。捋顺山道往后山走，英王富昌富宝沉一边跑一边纳闷，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剑山吗？哎，此处竟然从来未曾到过啊。我说桂林千岁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是剑山的后山，后山我去过呀，不是这样，这已然都跟剑山蓬莱岛没关系了。剑山蓬莱岛三面是水，一面是山，这山脉通到哪儿远了去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也没怎么来过，我就知道啊，这儿有一股密道，前头呢您稍微歇歇，咱们等一等。等谁啊？等燕军师。燕军师知道这条密道，必然由这条密道追来，那时节我二人同保着千岁您出剑山啊，出剑山，那我剑山的基业呢暂时就得弃了，顾不了了。我们俩把您安置好了，整顿人马再复夺剑山，我们俩人再回来。现在爷驾您的这个身家性命是主要的。英王一听，老头子哭了，哪知道眨眼之间剑山失败，我这就要亡国呀，我这顺剑山一跑，何时再弄起这么一片基业来，我这岁数也不让了。桂林呐，我不走。别不走啊，不走您该怎么样？顺密道你把我送回去，我死在剑山，身投火海，一了百了，我跟三庄人马拼了，你自顾讨你的性命去吧。哎，千岁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是啊，有青山这不也烧了吗？我倒有一座剑山呢，人家正得烧啊，我还上哪儿找这么一座山去？桂林呐，剑山在我在，剑山亡我不活着，算了吧。啊，数十余载的基业瞎闹白冤，我就不该顺北京出来。只不过呀，这里头好歹咸鱼三教九流什么都有，很多人受我的持累，到现在或被杀或被烧，死的可怜，好可怜，我年迈之人 膝下无儿，有三个闺女，现在二死一亡，我的后妃也都不知哪里去了，孤苦伶仃，年迈苍苍之人就此走国，生不如死，留在世上别无可恋呢。谭桂林呐，倒不是我这么大的千岁心窄，吊个把你搁到我这儿，你说我可又活什么大劲呢？老头子越想越委屈，行说行诉，行哭行走，猛然间一抬头，有头里有个小庙，来到切近抬头一看，山门上写着几个字，叫武圣莲花祠。桂林，可知此处什么所在呢？不知道，从未到过，没想到深山之中还有这样精致的一所庵官。哎，行了，我不死了。您干嘛又不死了？这里边有一位出世的高人，这里边有一位老剑客。哦，谁呀？就是吕婉娘啊。啊，谭桂林一听，怎么着？吕婉娘？吕婉娘老剑客在剑山住吗？住在武圣莲花祠，我身为剑山的大帅，统带剑山人马，负责剑山的安全，我愣一直不知道这后山住着一个世间的剑客。您怎么知道？哎，没来过，但我知道，因为这武圣莲花祠啊，我姑娘老来，三公主可就随着吕老剑客习武，他能来我不能去，吕老剑客有门规，这个习武就是你一人来到这儿来学来，而且有时间的，让你来你来，不让你来不许来。我就知道霞娘啊随着他习武，但这人长什么模样，这安官在哪儿，武圣莲花祠里边都有什么，我一概不知。那么事到如今，您看见这儿怎么又不死了呢？行了，别等宴谱了，我姑娘是他徒弟呀、啊、当初许给他门下做徒弟时候就说了，一旦我有危难可以请老剑客帮忙，那么你在这路口啊，你等着宴道长，我进他的武圣莲花祠，至于我的去留，请示剑客爷啊。您这么大千岁还向他请示，那不成，据我姑娘说这带落金仙了，老神仙一样啊。我请示请示，不成我让他保着我也可以。好吧，要三公主霞娘是吕老剑客的徒弟，那最好不过了，我在此等候燕军师，您祭祀面见剑客。好吧，小路口谭天谭桂林脸冲着密道方向，单等燕普燕云峰。不提谭天，咱们单说英王富昌。富昌富宝臣来到了武圣莲花祠山门以外，用手一问这门没敲着，应手而开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 鲜花